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木三火。他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，他是以旧以旧是破罐破摔了。行啊，这不是叫我木三活吗？我还叫木三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打这一天我打不够三活，我宁愿意加班加点，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。他是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，都快下班了，一看手表，哎呀王姐，还有十分钟我要下班了，今儿我才打了两活，那个妈妈你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。哦，物色一个。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散装巧克力，顾客很有礼貌，哎同志，您这散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？他过来了，4.6。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，或是够贵的。他的闲话来了，啊是不贱，嫌贵也别买，最好吃绷豆便宜。5分钱一包，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，一包两天吃不完，剩下还能掺着玩。这顾客一听，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，这可不对同志啊，你个全民文明礼貌乐，你怎么这样。他说的话把那顾客气乐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，全民文明礼貌乐跟我们有嘛关系。哎为什么没关系？当然了，我们这不是全民，是大集体。这一天打够了三活，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，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。那又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。这不有一天在柜台与他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，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，那个妈妈我告诉你们姐几个啊，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卖东西可不行，咱就要抓紧时间学习，学嘛呢，咱们要先学不生气，然后再学气死人。我告诉你们呢，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，别留面子啊，该顶的顶，该撞的撞，咱们是拿东西换钱，咱他妈客气不着。再者说了，咱们这是明赏见老，自豪买卖大，成本高，财大气粗，见大姐的起客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啊上咱这买东西让我跟他笑脸相迎了，没门。我告诉你，甭说我看见顾客不乐，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。上回我听相声专场来，八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，谁行啊？我就是不会乐，我告诉你，才让我跟他们乐，没门。嘿，爱买不买，不买拉倒，都不买，咱这还清净了。反正到月头我硬子不少拿，少给我1毛钱，我敢怼他钉子骨去。我不管那个，我告诉你，将来啊，电影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，我只能考上。到那时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得了，我再也不当那个售货员了，多倒霉啊！往柜台里一站，奶卖不了的书卷一戳就是一天，受得了吗？还让我跟他们笑脸了，我哪那么多笑脸，想的倒美。咱怕嘛，咱这是铁饭碗，咱们手里拿的是钢饭钱，我愿意吃几碗吃几碗，我愿干多点干多点，不干我上厕所抽烟卷什么管得着吗？他们有人说嘛呢，说咱们是官商作风，说咱们是大爷买卖，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。对了，我就吃大锅饭，我不管是大锅小锅干农锅，反正我是吃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都爱吃小灶，我就爱吃大锅饭。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，吃的保险，吃的稳当，我吃的生气。哎各位您听，他这种思想你想一想，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？非得改革，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。他有这种思想，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，怎么能工作好？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。他这正说着呢，也该着来了位顾客买水果。他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，那位同志没在，他跑过来了。他为什么呢？他为了多打一会儿，这一天够了三会儿，他完成任务和早下班。他过来了，因为是顾客打断他话头了，他这一肚子气。别嚷，来了。好家伙，你这嗓门够冲的，你要唱歌好了准是难搞音。哎不是同志，你这怎么说话？你说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你说话吧，讲吧。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？大毛您给我来一斤。太阳嘛，苹果多少钱一斤？6毛您再给我来一斤。太阳嘛，那个不要了，您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？这样2斤呢？2斤还不好算吗？1个8毛，1个6毛，6×8=4.8。这顾客一听，我说同志你先等会儿，怎么6×8=4.8呀？这8×6=1.4啊。他一听对了，可不是吧，给人算错了。他不能承认错误，他反过来倒打一耙。哎呀你会算呐？会算就干嘛还让我算？你这不让我找乐吗？哎同志，这怎么叫找乐？他说你应该你算。